阿叔，你在做什么？ 我在这里等人咯。我是不是阻住你？ 不是，你没阻到我。这间屋没人住的了，你等谁？ 没人住的？哇，什么王伯不在这里住的吗？ 又突然间这么多人来找他都有的。 啊，你说什么啊？我听不到。 哦，没，我说他已经搬走了很久。什 么话？他搬走了？ 你这么大反应，是不是有紧要事啊？ 我老婆呢，前一排过了身，我又无儿无女，咁咪谂住搵翻个老朋友咯。 你嚟之前点解唔打个电话啫？ 我哋失咗联络好多年噶啦，我都系谂住搏下噶咋。唉，我连唯一嘅老朋友都搵唔翻，我一个人留喺世上都冇咩意思咯。 系阿叔啊，你唔好咁讲啦。 咁系啊嘛。 不如我试下帮你打探下王伯嘅地址啦。 哦， 我谂仲有街坊同佢有联络嘅。 你肯帮我啊？ 你俾你嘅电话号码我啊，一有消息我就即刻通知你。嗱，你 set 落我度手机度啊。 哎呀，我呢次真系出门遇贵人啊，唔该晒你。 唔使客气。 系咧，你知唔知点解佢哋会搬走噶？ 因为佢个女魅灵啊，撞鬼啊！ 撞鬼！ 嘘，唔好咁大声。 对唔住，对唔住。 王伯间屋啊，好猛噶，所以先正咧会一直丢空。魅灵仲因为咁吓到傻咗啊！ 林生， 有黄敏玲的消息没有？ 暂时还未有，不过我们已经有些头绪。 咁即系几时先揾到人啊？ 我们还需要啲时间， 仲要等。 系林生，有件事我想你要有心理准备。 咩事啊？ 虽然我们未揾到黄敏玲，但系我们打听到佢的精神状况有些问题。 精神状况有问题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精神失常。 怎么会这样？ 听他的邻居说他是因为撞鬼吓到傻。林生没事吧？ 我没事，一有消息你即刻通知我。 喂，肥叔，你觉不觉得林家伟听到黄美玲傻了反应有点古怪呢？ 我也觉得他的反应不单止意外，还很害怕。 觉得意外是正常反应，但没理由会觉得害怕。我觉得这个林家伟有些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呢都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是负责找人。记住啊，做私家侦探最忌就是查过界。 但直觉和好奇心对一个私家侦探来说很重要啊，匪叔。 师徒永存。你不是又有什么其他想法是吗？ 我随口噏下啫，不用那么紧张。 我担心你忘记上次的教训啫，因为你的好奇心搞到一身蚁。 放心，同一个错误呢，我是不会犯两次的。 是就最好了。 虽然我们还没找到黄美玲，但我们打听到她的精神状况有些问题。 精神状况有问题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精神失常。 怎么会这样？ 听她的邻居说她是因为撞鬼吓到傻了。 难道真的她的鬼魂回来找我们报仇？祖爷的手机号码？ 是我的